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com，提醒您，现在时间20点整。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抗。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新年福利到，即日起凭国一国二老旧机动车报废证明来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购奥迪全系任意车型，享厂家最高幅度支持政策，详情致电83790100。同顺德海鲜火锅营业到4点，现在活动吃一桌送一锅羊蝎子，海鲜蒸烤涮肉，要啥要啥。地址：良乡宜春里华冠超市2层，电话010-5274-0144。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4-9178。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2层，6030-7779，6030-7779。龙盛市场年货大集于1月12日至2月12日正式开集了，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年货大集， 现成邀烟酒类、食品类、日用百货类、礼品类等商家入座。 地址：金生路大明山庄南200米，电话6035-6966。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涿州市第7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抢抓机遇，跨越提升，为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协同发展功能新区而努力奋斗。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大家好，我是小庆。都说民以食为天，那说到面食，大家可能会想到的是山西的刀削面、陕西的油泼面，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在河北沧州杂技之乡吴桥有一种面叫做手纺工面。那据说这个面直径只有1毫米，3分钟就可以煮熟。那究竟这个面有什么独特的秘方呢？那我们今天请到了吴黑小手纺工面的 CEO 齐斌。您好，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 这是在我们节目当中第一次聊跟吃的有关的项目哈。首先先了解一下，你喜欢吃面吗？ 太喜欢了，从小断了奶就开始吃面。 从这个名字来说哈，手纺肯定是手工做的。 对。 那工面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就是宫里面吃的？ 对对对，它原来是作为一个宫廷御膳，就是进宫给皇上吃的。那么咱们现在就是说，昔日宫廷御膳，今日百姓佳肴嘛，这个手艺就流传在民间了。 那对于这个面还有什么故事吗？ 宫面就是原来说闯王李自成在起兵的时候，中间遭遇了一些挫折，自己受了伤，逃到一个农户家去休养了。当时吃什么都吃不下去，这时候农户呢就给他盛了一碗这样的清汤面，他吃了之后精神大振，最后起兵成功。那么他后来进宫之后当了皇帝，他就把这个面引入到了宫中作为宫廷御膳。 虽然我还没有尝过这个宫面哈，但是朋友他尝了，他在3分钟真的是把这个面煮好了，煮好之后他就去开会了，结果40分钟之后回来，这个面一点都没有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就是因为它的工艺，第一呢，它这个面需要多次醒面，它醒面之后就会形成一种空心的那种效果。另外呢，它里面加的只有盐， 这个盐本身它有一定的这种爽滑的作用， 嗯， 这个空气和这个盐分再加上自然晾晒，就造成它的面的本身就形成特别有个性，很难会坨。 那我们的面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第一，面是完全纯手工的，必须由深夜由咱的师傅才能加工出来。第二呢，它都是通过自然晾晒风干，这和咱们的车间设计是有关系的。第三呢，它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这区别于市场上90%的面制品是完全零添加的。 嗯，那既然零添加，它的保质期大概有多长时间？ 因为它是自然风干，是属于一种干面， 嗯， 所以它保质期还蛮长的，一年左右。 一年。 不过好吃的东西估计到我一年都吃光了。 从面粉的选择开始到制作完成，我们都有什么样的工序或者是流程？ 第一，在选面这一方面，我们不能够选普通的这种低筋面和国产的高筋面，我们需要采用一部分加拿大进口的麦纳高筋面粉和我们的伍德利面粉做一定的科学配比。那么这样它一是能够收盐，二是能够分盐，第三呢，它能保证它的这个筋度符合我们这个条件。工序我们就要经过最开始的这种揉面，两三次的醒面、抻面、搓条、盘条、上条，进入暗箱，还要进入两次到三次左右，最后再分条再晾晒，这是我们大体的一个流程。 嗯，它会加入盐是吗？ 对， 所以这个面煮出来之后不用放盐。 对对对。 哎，这也是一个特殊之处，好像 不需要加盐，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多加水或者少加水。 那对于制作的这个面粉有什么独特之处？ 我们自己经过多年的一个调配和实验， 嗯 嗯，咱们普通的面粉不行，包括家用的蒸馒头的面粉都不可以。我们选用了一部分加拿大进口的麦纳高筋面粉，还有一部分伍德利的面粉，进行一个合理的科学配比，才能达到我们这个精度。他们的小麦的精度高。 对，因为你们的面粉是从加拿大进口，现在来做这一块的，它有38年的历史了，肯定是刚开始做的时候是没有采用这样一个进口面粉的。 对， 那用之前的那个面粉做出来的，跟现在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之前我们完全采用都是一些高筋面粉，高筋面粉它出来这个面弹性非常高，弹性高，但是它很难出现那个中间空心的那个效果，那这样它吃起来口感实际上不是足够顺滑。固劲但是不够顺滑。 嗯， 那么后来我们也是根据消费者的一些反应，也是自己吃的时候，我们决定用一些高筋面和低筋面进行混合搭配，那么产生的效果它非常容易形成空心这么一个效果，吃起来口感也更好。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空心呢？ 您可以想一下，咱那个面是干面，你把干面放在一个你精心熬的汤里面，它能够把这个汤汁吸收的特别饱满，吃到嘴里也能够咀嚼出这种汤汁和它面本身的那种特性，会不会非常享受？ 嗯，对于我们这个面，它的制作工序有什么不同呢？或者有什么特点？ 我们这个面必须由我们的师傅在深夜进行加工完成，因为它需要多次的醒面和抻拉自然晾晒。那么因为这三个步骤呢，它会对面的盐分有一种渗出作用。如果说你要是早上进行加工的话，它受自然的日晒风干，盐会渗出来，这样一是影响它的口感和筋度，第二呢，它的成面量会降低。所以它必须夜里进行加工操作。 嗯，那这个晾晒需要多长时间？ 就得看太阳和风给不给力，基本上24小时吧。 嗯，24小时就可以进行包装。 对，24小时就干了。 就是利用这个太阳和自然风来完成这个面。 传统的挂面加工企业它会用一些鼓风机，我们原来也采用过，但是自然出来之后它的这个面的成型会降低，而且这个盐分的渗出你自己把控不住，自然是最好的这个塑造师。 因为在河北的藁城他们也有这个工面，那么你们的面跟他的面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第一，他们的师傅并不是完全深夜加工的，这样造成一个效果是什么呢？如果出了太阳，师傅再去抻面晾面的话，它的盐分就会渗出来，那它的成面量就低，它的筋度也小。那第二，这个我们选用的加拿大进口面粉和伍德利面粉之间的配比，这个是非常有讲究的。 那据说是国务院的指定面。 对，国务院今年采购了我们的面。 那我们会不会把这个面分成369等？ 并不会。师傅每抻出一根面用都是自己的心血，他不管是给谁吃，他 它的产品都是最好。 因为您刚才也说到的这个面，它是可能加拿大进口的，面粉也比较特殊一些。那除了做成面之外，有没有想过把这个面做成其他的产品？ 我们倒是有一个想法，也正在和北京那个清汤味道餐饮管理公司合作，想做成一款速烹类的，也就是加入一些蔬菜和一些酱包，这样可以让大家快速消费的，这么一款产品。 就是之后想要做的这个方向。 对，也是我们正在做的。 就是现在只是作为面的生产商。 对。 之后有没有想过从一个面的生产商进军餐饮行业呢？ 其实是想过，但是这需要很多其他方面的经验，可能最近我们不会实施吧。 公司的话是从今年才开始走向一个新的一个方向。那之前是用什么样的模式呢？ 之前在那个面类的生产企业是传统实业，传统实业咱做渠道一般都是走接强关系或者跑经销商，他们中间削取了特别高的一个利润，也让咱的工人得不到实际的好处。传统面企你们就是负责生产，然后维持这种经销商的关系，过去的时候这个好用，包括走外贸走的非常量非常大，后来私有化之后咱又跑这些经销商，前段时间都是很管用的。最近现在引入互联网时代，人们都谈互联网加，其实这个品牌应该让更多人去知道。今年咱们在成立了一个北京的公司嘛，是专门想针对咱们京津地区的中高档家庭市场去做这个品牌啊，把品牌竖起来。另外一方面和一些有实力的餐饮公司合作，生产咱们新的快消类产品。 就像我刚才问到你的，就是会不会进军餐饮业，可能你们会跟一些餐饮业来合作。 对， 这也是你今年开始做的一个方向。 对， 现在进展的怎么样呢？ 现在我们已经就是研发出了好几款产品了，产品已经研发出来了，现在还只是没有进行量产，需要有人能够和我们一起共担一下市场风险，帮我们做一下推广。 对于你们的商业模式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现在迎合互联网加这么一个时代潮流，又加上我们要准备着重开发京津市场，我们准备做一个 F2C 加 O2O 的这么一个商业运作。一方面从工厂直接到我们的客户端，那中间会省去好多的中间商，把我们的和更多的利润返给我们的工人和消费者。另一方面 O2O 是建立于我们和餐饮企业合作的基础上，一部分快销，第二部分在他们的店内进行当场体验。这样做的好处，第一，我们可以把更多的利润把握住，第二呢，就可以让消费者有更好的一个体验，帮助我们树立更好的品牌。 现在是要进行 O2O 的一个模式，那就是可能要联系一些商家。 对，现在主要合作的就是北京清汤味道餐饮有限公司。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奥之旅奥迪春季保养优惠季开始啦！现在购买爱车养护套餐，尊享工时费50%，一次性购买4次保养，最高立减1200元现金，还赠单块喷漆一次。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6。领先，天生属于锐者，无人可以阻挡你前进。一台具有青春活力的城市跨界 SUV 帝豪 GS 耀世登场，欢迎莅临沃德龙鼎吉利展厅，品鉴热线0108038588。 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两厢西路北大街全京城二层，6030-7779，6030-7779。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新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一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90后资深旅行控一枚，我有很多旅行里的独家故事想讲给大家听，真的很奇葩。当然，我也想听听你的故事。 微信关注“疯狂见地”， 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今天我们的节目请到的是吴黑小手纺工面的 CEO 齐斌。您是来自吴桥哈杂技之乡，那你会杂技吗？ 才记倒是不会，不过小时候学过武术，9岁的时候习武学过2年。 喜欢这个武术吗？为什么没有坚持下来呢？ 觉得习武能锻炼精气神啊。 嗯， 学的话学2年会一些套路和功夫，然后后面就在自己的修行。 那你就是小时候对什么比较感兴趣呢？ 一是习武，第二是对当兵感兴趣，所以后来本科的时候也进入国旗队了嘛，做了2年的时间。 小时候会不会经常听大人讲面的一些历史啊或者是故事啊？ 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呢，80年代的时候，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经将近10年的时间了，有日本代表团过来参观，他们那些个代表团也好学嘛，日本人也是自己偷偷的装了一些微型摄像头，装在了我们的车间厂房里面。后来是在我们师傅在自己打扫车间的时候才发现的这个东西，就算是被人给偷艺了。 就是现在日本有来做这块的吗？ 有，因为原来我们是专门做出口的，给香港、日本、韩国、加拿大、阿曼，还有意大利都出口我们的面。日本那时候的销量很高。后来自从就是偷走咱们的这个技术之后，自己也确实做了一些钻研。 还有其他有意思的故事吗？ 在我记事的时候，家人给我讲过，原来有一个90多岁的红军，说自己年轻当兵的时候，走长征的时候吃过这种东西，等到老了还特别想念这个口味，然后他又找了北京日本电视台，后来北京电视台找到了我们家，发现这个东西，我们就无偿的赠送了他2大箱。后来这个老红军还赠送给我们一个红歌的磁带卡带，也很有意思，觉得挺荣幸的。 但是你后来上完学之后，其实你从事的一些工作呀或者是创业呀，这些都是其他方面的，都有是一些什么样的经历呢？ 原来在本科国旗队的时候组织过一次夏令营，联系了石家庄7个中小学，那个做的还蛮好。后来在中石油实习去唐山的时候，还给别人一起卖过海鲜，做社区内的海鲜配送。后来上研究生的时候给别人做过一个家装数据的外包，是以室内采光点为切入的这么一个数据测量和外包。 那为什么现在又回去开始做就是面这一块了呢？ 两方面来说吧。第一个人，我就是比较喜欢去做事情，觉得现在也有能力把事情做好。第二方面，自己家的东西是个好产品，而且今年申请非遗了嘛。年轻人接触的少了，而且外面的人知道也不多， 所以我想让更多的人尝尝自己家的东西，然后更多的年轻人把这个事业继承下去。 那这一块您是自愿要接受的还是比较被动的？ 自愿，爸妈岁数也老了，我觉得该做点事情。不是单纯的为了做事，也是为了这个家庭。 其实因为很多年轻人在就是接受自己家里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也会有一定的自己想法，如果他自己也喜欢这个事儿或者认同，他会继续来做。如果他不认同或者是不喜欢不感兴趣的话，他可能会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其实你还是对于这个事儿是有认同感的。 对，有认同。在我16岁的时候，还在上高中的时候，一年暑假我就自己去天津去跑业务。 你看哈，你都在北京读到研究生了，按照基本的人生轨迹，大部分人呢会选择在北京毕业之后找个事业单位啊，或者是就是结婚生子，基本上大家的轨迹是这样的。但是你却选择了回家做家里的这个事儿，那么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也是咱是从小就出来跑业务嘛，跑工面、跑大车、装机器、干家装，咱什么都干过。我现在的人生观、世界观就是，有时间了就多陪陪家人，有钱了就多帮帮别人。我觉得人生就挺有意义的，就也没什么别的欲求。 是跟你研究生读的是政治学有关系吗？认为最主要的是家庭。 你16岁跟小屁孩一样，还去给人跑业务，人家能见你就不错了。早点进入社会，懂得事情也早。后来在天津还给我三叔跑过大车。其实都是辛苦活。你自己经历就知道，社会其实挺简单的，既不像你这么理，不像你想的那么理想，也并非特别功利。关键是你自己能不能想得通，自己事情愿不愿意去做。凡事就在愿意两个字。 那你愿意做手纺工面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更多的不是出于事情的本身，只能说一方面出于事情本身，另一方面我还是想把自己的家庭能够维持好，通过这个事业。 做手纺工面这件事其实是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在的，那你会考虑到这些吗？ 当然会考虑了。手纺工面，你在今年申请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想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因为它独特的工艺和半夜加工已经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去学了。但实际上我们家在做这么一件事情，吴晓有好多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因为他本身经济条件并不高，好多人都出去了。但实际上我们把这个自己的东西做得好，我们给我们工人的待遇是非常好的，我们为他们建立，为他们专门的盖一些住宿的地方，包括为他们的孩子子女办一些入学之类的。我们还是想把自己家里完完全全能够整理好，就这样。 就是有一份责任感在。 其实是有责任感的，都相里相亲的，我觉得挺好的。 还有你说就是希望做这个，然后来帮助其他人。 我想年轻人可以完完全全留在咱自己家乡建设家乡，给的条件也很高，能守着自己的家人挺好。 那我们这个工厂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现在有多少人？ 现在咱工厂除了主工厂之外还建了一个第二分厂，工人的话在主厂里面有30多个咱们做面的师傅。另外还有一些做包装做运输的，大约有50多个。 30多个师傅，其实人还是挺多的。 人蛮多，但是他需要2个人一组进行做。 为什么要2个人一起来做呢？ 第一摊手工的时候，他在搓条的过程中，他必须要有一个人去把这个面先盘到咱们这个面盆里，然后另外有人就着这个师傅的手劲儿再把它给搓细。 是男女朋友或者是夫妻这样的搭配吗？ 夫妻档多，原来有一个我们叫他小哑巴，但是并没有任何的那种不好的意思。他和我们厂里的一个女工最后在一起，就是因为生病。你想想吧，凌晨的时候两人在一起干活，从黑夜一直干到白天，中间有很多交流的机会。 这个厂子已经有38年了，就是有没有从一开始就在，现在还在？ 有一个老师傅，张师傅，他是在这个刚建厂的时候就来了，那时候还是个小伙子呢。我们厂子就是特别温情， 也可以就说我们家人一直就创造这种氛围、 嗯、 我们家里人都很顾家，所以他把场子做的也非常有人情味儿。 其实吴黑桥首仿宫面呢正在申请河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齐斌呢作为90后的一代投身于手作产品当中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责任和使命的。我们也祝福这位90后的小伙子可以将中华传统的手作美食发扬光大。那么也非常感谢齐斌。 最美，要去疼爱一生的宝贝。

真不懂天有多么大。